心里面的声，不分疆土各界，绿草今天作证。人活着为了理想，为和平。 欢迎你的到来。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谭校长谭咏麟的一首粤语歌，叫做《理想与和平》，这也是90年世界杯主题曲的中文版。后来在《我是歌手》第三季最后一轮淘汰赛上，孙楠啊也是说出了谭校长对他的知遇之恩。其实这样的人，我想不止孙楠一个，谭校长是值得很多人去敬仰的一个传奇吧。再来听到的是徐小凤《不夜城传奇》。 大地不曾沉睡过去，放肆不夜城，这里灯火通明。是谁开始一声招呼，打破了午夜的沉寂？空中弥漫着海的气息，叫卖的呐喊像着生活的回忆。天地茫茫碌碌的脚印，是谁人一生的传奇？传奇将改变命运，也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。有谁明白高飞的心？狂笑声中一息间就已。高处惊鬼 生活的回忆，天地茫茫碌碌的交易，心底是谁人一生的传奇，传奇将改变命运，要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，有谁明白高飞的心，黄家声中一息千秋意， 这首歌是徐小凤的《不夜城传奇》。其实徐小凤这个名字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已经有点陌生了，但是她有一些歌还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，比如说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。大概是89年前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《暹罗之恋》，里面的情节就把亲情、爱情和友情展现得非常的棒。当然很多人都习惯叫他们电影当中的名字，一位是 Tom， 一位是 Miu， 他们两个唱的就是那首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，曲子也很好听，推荐一下。当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也不错，再来听到高明俊《现在回家》。 那是个小子一心只想奔走天涯，那是个孩子一心只想赚钱回家，那是个傻子天大地大谁都不怕，那是种青春因为梦想感受伟大，那是种勇气少年吞下多少泪水，那是种幸福男人终于光耀门楣，那是种叮咛做人做事问心无愧，那是种智慧来自慢慢慢慢教会，现在回家现在已经长大成家，那时的孩子现在成了孩子的爸，那时的傻子是否依然谁都不怕，那时的青春现在已经进入盛夏，现在有孩子咿咿呀呀四处乱爬，现在的生活四处奔波常常离家，现在的心情只想工作完了回家，现在的要求只要孩子快乐长大，现在回家渴望，看看娃娃可不逗他说话，抱一抱他。

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，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出去会变得可爱，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，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，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，我离开永远都不再回来。 这是周公子的歌，叫《外面》。有的时候会单曲循环这首歌好几个小时，会把自己全身心的沉浸在周迅这个很恬淡的声音当中。我记得以前，他的班主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周迅，说他不爱学习，生性叛逆，是一个文艺活跃分子。从班主任简单的描述和照片当中，我们都可以想象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，十七八岁就去到外面的世界闯荡，所以这首歌也能够代表他当时的一个心声吧。再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吕方，朋友别哭。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，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，有人哭有人笑，有人输有人老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。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情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是你心灵的归宿，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，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觉。 你多大年岁啊，主要是稍微有一些人生阅历都会觉得很多的回忆在里面。

好好的感受，醒着亲吻的温柔，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想去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 这首歌文章红豆，文章先生不是我们熟悉的内地演员这个文章啊，他本名是黄文章，是印尼华侨，在84年就发行了365里路而走红了，所以如果你的年岁在35周岁以上的话，可能对他还会有一些印象。当内地演员文章婚外情惊爆整个娱乐圈的时候，其实黄文章也是受到影响，据说他接到了很多媒体打电话问他，他都是一头雾水的，知道搞错之后他也是一笑置之，说以前就经常弄错，觉得挺好玩的。会觉得说在娱乐圈当中生活其实真的挺辛苦的，除了说专业上的辛苦，更多的时候是生活上的隐私，你除了说要保护自己，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接受一些误解，接受一些外来莫名其妙的一些质问了。再来听听夏雨桐就要幸福了。 在大雨过后的傍晚，我一个人走很慢，那把他握过的雨伞在我手心里发呆，想问每一座山脉有多却不再空白、我看着那一面星光，默念寂寞的旁白，我的心事错了起来，不让谁都能浏览。我相信有一天会听到令人想哭的誓言，

可知缠绵好漆黑，可我。